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也来到，让喧嚣暂时停靠，用耳朵聆听，以声音拥抱。像一位老朋友，陪着你静静聊聊，让温暖徐徐缭绕。就在情感一航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情感一航船节目。 晚上好，欢迎来到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新一年与你见面的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在2022年，每一个周二和周四的晚上，一个小时的陪伴，和你聊一聊情感最深处的那些思考。可能在我们直播互动直播间的很多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们还沉浸在刚刚大咖来了跟贾樟柯导演的互动当中，那此时此刻呢，灯光已经渐暗，夜也已经深了，这个时候可以让你的心安静下来，沉浸的想一想2022年你有怎样的情感期待呢？此时此刻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参与跟我的聊天直播互动。同时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故事广播，了解更多的详情。你来了吗？你在吗？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打个招呼。新的一年了，很多人给自己立下了各种各样的 flag， 包括学业，包括工作，可能很多人计划着在新的一年里多赚一些钱。但是在这个其中呢，情感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在一个我们更多的时间会待在家里跟家人相处，跟亲人相处，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有一个能跟我们有默契的人一起喝一杯茶，一起聊一聊天，这样的时光才会过得不太慢吧。2022年，有没有人立下这样的 flag？ 那就是新的一年，我不想再单身了。新的一年，希望能够有人一起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看到有人在问说，这是一档新的节目吗？你说的没错，在2022年每个周二和周四的晚上9点，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夏冰。 同时呢，我也是一位国家级心理辅导师。在这个情感夜航船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情感的困惑，你们心理的困惑，你的焦虑，你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你的开心，或者是你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那些情绪，都欢迎大家来投递给我，有我在这里静静的聆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你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主题作为我们情感夜航船开年第一期的讨论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在情感的领域或者说任何一个领域，你有一个对的目标，那这事儿你成功了一半。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说法，如果你的目标都是模糊不清的，你的目标都是跑偏了的，那可能我们得用更多的无用功来找到我们的理想伴侣了。有一位用户6306啊，他说理想与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不想单身就是要现实。我觉得这句留言让我感觉到了大家的一些小小的悲观啊。现在很多都市的男男女女，我们都会说太现实了，找对象，找结婚对象，找一个恋爱的对象，太现实了。什么是太现实了？比如说我在问我的好朋友，你对未来的另一半有什么样的期待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我，有房有车，看着顺眼，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比我高。可能有的人呢，会将这种现实表达的稍微隐晦一点。我还记得此前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说，我要找我的那个80分先生。什么呢？收入啊，比80%的人高，存款比80%的人多，性格比80%的人好，温柔，对我好，对我爱，对我宠爱，也比80%的人要更好。这是一种挺隐晦的表达，别看这简简单单的80分，挺难达到的。宝姐姐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这样留言，她说如何找到理想伴侣，眼界别太高，最好门当户对，三观正，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位网友啊，一听前半段感觉您特别的理性，一听后半段您又特别的随缘。欢迎大家把你们对于自己理想伴侣的标准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心理专家是这么说的啊，说那些迟迟找不到理想伴侣的人，那就是把理想伴侣想得太过理想了。于是呢，他得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很残酷啊。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理想伴侣的形象呢？那些所谓的命中注定、天作之合，是不是都只是美好的爱情传说呢？现实生活中到底有没有理想伴侣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理想伴侣的那些事儿吧。用户6303说，心理师啊，我是一个略懂心理学的主持人，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喜怒哀乐，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怒哀乐。那在每周二和周四晚上9点到10点的这一个小时，希望我们能够敞开心扉，在这个夜的宁静里，在这个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 灵魂渗透率最高的一个小时，睡前的这一点点的时间，跟我说一说你的悄悄话吧。刚刚跟大家分享了80分的理想伴侣啊，什么都要求在平均数80%以上。有一位用户6303，他就说了，什么都要求别人80分以上，你自己又是多少分呢？问得特别对啊，问得一语中的。谁又不是那个有一块最短的板子的那个木桶呢？哪有综合素质那么高的理想伴侣去匹配你呢？要懂得去包容别人的缺点，可能这就是我们去找理想伴侣的一个最好的前提。跟大家分享几个我经常在给朋友们啊聊情感、聊找对象这件事情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场景。最近在跟一个女生介绍对象啊，我就会问他，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但是他回答我的时候总是特别的暧昧，特别的模糊。他会说我要求不高，看着顺眼就行了。或者他会说跟我差不多就行了。其实这个在心理学上啊，我们就会说这个人目标不清，不清晰，对于自己的认知不清晰，对于自己想要找的那个理想对象也非常的不清晰。那些说一切随缘的人，那些说差不多得了的人，其实啊，是什么都想要的人。还有一种情况，当你去问他，哎，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会列出非常多的标准，啊，要大眼睛，1.85米以上，要漂亮，家境要好，不能太作，啊，要化淡妆，素颜也好看。心理学的老师就说了，看似你列了这么多的标准，其实你真的找到那个能跟你很适合很匹配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达到你绝大部分的标准。也就是说，你很多的标准其实是太附加了，太多余了，是那些无关痛痒不太重要的标准。你说呢？其实再好的感情都会有摩擦，天生契合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少之又少，经常会有小伙伴在感情趋于平淡或在争吵后开始怀疑两个人是不是合适。没有永远的理想，很多东西都是在动态的变化当中的。如果你想在2022年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不妨拿一张白纸，写下你对于自己未来另一半最好的那些期待。你可以写10条、20条，你可以写50条。然后，我就会要求你删除不太重要的10条。再删除没那么重要的10条，你只能剩下你觉得最重要的3条。这个时候，可能你会多了解自己那么一点点。有心理学家归纳了理想伴侣应该具有的品质，无论对方是哪种性格类型，一个理想的伴侣呢，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共性。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大家会不会认同。欢迎你们在听听 FM 情感夜航船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下你的只字片语。心理学家是这样归纳理想伴侣应该具有的品质的：无关物质，无关身高和颜值。第一条是，他们能够接受你本来的样子，不会试图去改变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缺点，但是在对方眼里，这些小缺点反而让你显得很可爱。接受本来的样子，这是一种多大的包容，这带给你的是一种自在，是一种自由。去找一个能够接受你本来样子的人吧，你起码不会比现在更不开心。第二条，他们尊重你，不会打压你，不会否定你，即使你们的意见不合，他也会尊重你的观点。不是一味的否定指责，会针对事情本身想到解决方案，而不是上升到否定你本人。我们不排除现在会有很多的年轻人通过去否定别人来刷自己的存在感，通过去否定别人来凸显自己的高大。而真的遇到那些能够对事不对人的人，遇到那些能够无条件支持你的人，你就找到了生活中最核心的能够陪伴你的一股力量。第三条，他们支持你的成长，鼓励你变得更勇敢。他们会经常夸你，让你有信心去挑战一些自己原本不敢尝试的事情。爱尔兰的诗人罗伊·克里夫特有这样一句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个部分。这非常贴切地形容出当我们遇到理想伴侣时的样子。好的爱情不仅不会让你丧失自我，反而会让你找到更从容、更自信的那个自我。希望大家在2022年目标更清晰一些，缘分来得更早一些，希望你们都能等到那个也在等你的人。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可说明星并没那萌芽，不算说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 一首《终于等到你》，愿大家在2022年能够拥有自己对的缘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在2022年全新与您见面的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同时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跟我说一说你的情感悄悄话。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新的一年如何找到理想伴侣。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有一位叫燕玲的网友，他说坦诚、真诚、人品好、有担当。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女性，她的对于理想伴侣的要求已经去掉了很多浮夸的部分，直抵人的人品、人的内心。感谢用户6303说，主持人娓娓道来，听着细细品味，不同的心情会有不同的理解。确实不同的心情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这位用户0800的听众，他就说你爱他，为他付出，如果他有所回应并愿意为你付出，那就继续交往，若他觉得你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那扭头就走。能够感觉到这位听友在感情中这种敢爱敢恨的果敢啊。但是我也想提示这位听众，有的时候真不是你要先付出然后去看对方是否有回应，能够跟你一样真是这一份付出，有的时候啊你要懂得怎么去引导对方付出，而不是一味不求索取的付出，你说呢？网友为明天努力说，能找到那个对你好的人才是福。哎，每个人都想找一个对自己好的人，但是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一直无条件的对你好的人呢？两个人相互的付出，彼此的懂得，相互的扶持，这才是我们能够继续行走下去的力量。 其实除了身高、体重、职业、收入等等的硬性指标，我们从人格类型的角度去出发，寻找理想的另一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任何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使他成为你的理想伴侣的品质。很多东西不能一劳永逸，比如有一份好工作的对象很可能失业，比如很帅气的一个男生很可能中年之后就脱发。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一劳永逸的，比如说性格，比如说人品，比如说善良。感谢这位叫北京五号线的听众，他说先做到爱自己，才会懂得如何去爱别人。是的，任何爱人的方法都是相通的，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那你爱别人的方法可能也是错误的，可能也是索取多过付出的。我们每个人对亲密关系的期望都不一样，有的人追求进步，有的人追求稳定，也有的人看重浪漫。了解自己，你是独立的人，那你也去找一个独立的人，他不会更多的打扰你的私人时间。如果你是一个专注梦想的人，那去找那个能够让你拥有实现梦想能力和魄力的人。如果你很在意被照顾，你很关注被呵护，那去找一个能够像长辈一样溺爱你的人，找一个稳定可靠的支柱。如果你关注个人进步，追求精益求精，那你要找一个可以跟你一起在人生当中不断的爬山，不断向前奔跑的人。如果你重视趣味，你要时刻保持好奇，那要找一个跟你一样对很多事情拥有好奇心的人，在合理的范围中跟你一起去冒险的人。如果你追求浪漫，那就去找那个能够给你浪漫的人吧。要知道自己的理想伴侣具有怎么样的人格，你要先了解自己是哪一种人格，或者你最在意哪些品质。把你最重视的需求写下来，把不重要的再一条一条的划掉。这个时候，你的另一半，你的理想伴侣，就在模糊中渐渐清晰起来了。 最爱的人， 大咖来啦！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啦》，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情感夜航船节目。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 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也来到，让喧嚣暂时停靠，用耳朵聆听，以声音拥抱，像一位老朋友陪着你静静聊聊，让温暖徐徐缭绕。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听听 FM， 每周二四晚9点到10点，就在情感一航船。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也来到，让喧嚣暂时停靠，用耳朵聆听，以声音拥抱，像一位老朋友陪着你静静聊聊，让温暖徐徐缭绕，就在情感一航船。 晚上好，欢迎来到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全新的情感节目《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在全新的一年，每个周二和周四的晚上，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情感最深处的那些思考，那些你情感最深处的秘密。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聊天室的直播互动。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故事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此时此刻你来了吗？我已经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有非常多的网友在跟我们留言啊，有很多网友说的话，我感觉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人间清醒。宝姐姐她是这么说的，新的一年如何找到理想伴侣呢？别太挑剔了，你不是在配置一台手提电脑。人毕竟是人嘛，你设置的理想伴侣的标准要有一些弹性，对不对？身高1.8米以上，高2厘米，低2厘米也 OK。 燕玲说势均力敌啊，这个很重要，而真正的势均力敌呢，要关乎两个人的相处和互动，它是流淌于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些所谓的般配更像是一种条件、个性、特征上的一种标准化啊，一种匹配。我挺同意燕玲的说法的，但这个势均力敌我觉得说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啊，可能很多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去量化。比如说每个人其实会自带一个气场，自带一个能量，我觉得能量上的势均力敌很重要啊。有一些姑娘可能在遇到比自己优秀的男孩子的时候会自卑，自己的能量场先怯场了，那这就没有办法说两个人能够平等的对话，是不是？还有一种势均力敌，我觉得说的是两个人的进步，他的成熟的这种进度要几乎同步，或者不要差异太大。否则一个人在谈恋爱之后开始好吃懒做了，开始放弃自己了，而另一个人仍然那么上进，对自己要求那么高，那 也会打破他们曾经的这种势均力敌。秋风秋雨说，我觉得理想伴侣是要彼此趣味相同，有共同的语言。这一条我特别认同啊。过去我觉得一个人有没有情趣，我觉得情趣是可以培养的。我觉得没事儿啊，我是一个有情趣的人，只要他跟着我一起玩，我也可以把他带得很有情趣。但后来我发现，并不是每个人的情趣都可以被培养的。有人的情趣是有天花板的，有的人可能真的他就是一个有点无聊的人。所以呢，你不仅要看他的现在，还要看他的潜力，要看他的未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2022年啊，新的一年，如果你想要脱单的话，你的理想伴侣是怎么样的，他应该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那我也去找了知乎里啊，关于理想伴侣有一个高赞的回答，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关于理想伴侣，我们务必都是懂得分寸的人，懂得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为人父母的分寸。我们可以吵架，但是我们不会无脑的一味去互相伤害。我们可以争论，但是也依旧会珍惜对方营造的各抒己见的氛围。我们可以贫穷，但是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我们可以富有，但是依旧能过得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潦倒。最最最重要的，彼此所钟爱的是对方的现在，是当下的他，而不是所谓的未来。因为接受不了现在的他，多半也会终结在不久的未来。因为你爱的并不是真正的他，只是你臆想的另一个他而已。总而言之，彼此钟情于此刻的他，彼此懂得做事的分寸和原则，彼此不遗余力地营造一个小家，彼此甘心携手面对可能贫穷或者富有的未来。我所期待的幸福生活，两个人可以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面对。未来那么长，谁可以保证一直殷实或者一直潦倒？我们可以各自忙碌上班，周末一起逛逛超市，做做饭，散散步，看一场他期待已久的电影，养一条我们都很爱的狗。他可以因为害怕热油而不用下厨，因为我喜欢做菜。但是我希望他明白，能偶尔为家人准备一桌可口的菜肴，这是性价比极高的幸福。我也希望他可以参与进来，他可以不用憋屈因为昂贵而错失了一件钟情许久的礼物，因为我即使是省吃俭用也会给他这个惊喜。但我希望他明白，这是呵护，是爱，而不是只为了满足虚荣带来的礼物。我并不是需要一份付出一分回报就一分的相爱，但是我希望彼此尽可能的相互付出和索取，万事切记理所当然。更何况古往今来如此多不求回报的所谓伟大的爱，又有多少长久相思？ 如果连相处的奢求都是你争我夺，又何来朝朝暮暮一生相伴呢？很多人认同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给复杂而琐碎的生活写下了很好的注脚。所谓的理想伴侣，不是让你在人群中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感到他是你的理想型，而是在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中，让你感受到这个人没有消磨你的理想，甚至让你的理想变得具体而踏实吧。 About the things we've come through, though it's hurting me, now it's history. I've played all my cards, and that's what you've done too. Nothing more to say, no more race to play.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loser standing small beside the victory. That's her destiny. I was in your arms, thinking I belonged there. I figured it made senseBuilding me a fence, building me a home, thinking I'd be strong there, but I was a fool, playing by the rules. The gods may throw a dice, their minds as cold as ice.And someone way down here loses someone dear.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loser has to fall. It's simple and it's plain. Why should I complain? I don't wanna talkIf it makes you feel sad, and I understand, you've come to shake my hand. I apologize if it makes you feel bad, seeing me so tense, no self-confidenceThe judges will decide, the likes of me abide. Spectators of the show, always staying low. The game is on again, a lover or a friend, a big thing or a small.Takes it all, yeah. The winner takes it all.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晚上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2022的一档新节目《情感夜航船》，欢迎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发来的互动。风吹麦浪说，新节目打卡，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跳出原有的格局，用积极的心态去学习新的思维方式，许多困难都能迎刃而解。不害怕改变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人活着最有趣的事儿， 就是还能不断的改变，还能看见自己慢慢变好。所以别让人生就停留在当下，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改变认知，改变心态和思维，去发现更好的生活，塑造更优秀的自己。哎呀，我看到风吹麦浪的这段话，我觉得他可以是很多人的理想型伴侣，因为他懂得一件事儿，那就是不断的优化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拥有某种弹性。他会认为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说我就是这样，我这人说话就是这么直啊，你就是不会化妆，你穿着衣服就是不好看。我觉得不要拿自己某些固有的缺点啊去标榜他，把他甚至当成你一个去骄傲和吹嘘的资本了，那就不好。咱们这位风吹麦浪啊，永远怀有一种虚怀若谷的状态去学习去改变，我觉得他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理想型，你们说呢？燕玲说了啊，她说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客厅里的好朋友不见得是旅行的好伴侣，理想的伴侣需要具备许多的条件啊，不能太脏，比如说这个鸡叔啊，他写的这个头面长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木啊，也不能有洁癖，什么东西都要用这个火酒来撩啊，也不能如泥塑木雕，如死鱼不张嘴，也不能终日喋喋不休，整日鼾声不已啊，不能油头滑脑，也不能蠢头呆脑，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啊，静时能一声不响地陪你去看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哪里去找啊？梁实秋说的，非常有意思啊。我记得梁实秋啊，他应该是跟自己的前任太太，应该是前任太太去世之后，他又这个在年纪并不轻的时候再度恋爱了啊。我还看过他的一个情书的一个合集啊。人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任何一个年龄，其实他对于自己理想伴侣的这种想法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他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而且需要你不断的去经历啊，去体验，甚至去试错，你才会知道那个适合自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有人说啊，我就喜欢一个能陪我一起玩到一起的，但可能你真的跟一个特别会玩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会很没有安全感啊。有人说我就是要一个能赚钱的，可能你真的找了一个很有赚钱能力的伴侣，你会觉得很孤独，因为他太忙了。谢谢冰心说夏冰的声音很有特点，京津冀的节目就有印象了，真的是我们北京台的资深听众啊。我确实去年是在京津冀之声啊主持一档吃喝玩乐的节目，感谢，谢谢你对我的声音有印象。秋风秋雨这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了他对于理想伴侣的一个想象啊，他说我的理想伴侣要善良、乐观、大度、有格局啊，善谈幽默，遇事不会斤斤计较，对家庭负责任。我觉得秋风秋雨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很成熟的一个对理想伴侣的一个定义，我很喜欢。其实前不久呢，我也向大家发起了一个关于选择伴侣的时候你认为必须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这样的话题讨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些担心的，我挺怕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提一些特别普世化的所谓的带引号的优良品质啊，比如说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或者是一些职业啊、事业啊、家境方面的。 但是很意外，大家给我的回复让我很惊喜啊！我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网友给我们投递来的他们对于理想伴侣的定义，我希望可以在2022年启发到大家。燕玲给我们的回复非常的诗意啊，我给大家念一念。燕玲说，如果能有共同的爱好那就再好不过了，那样每天在一起都会为了共同的爱好的目标一起奋斗，累了一起可以携手闲庭漫步，可以一起去旅游，可以一起去乡下走一走乡间小路，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来给大家念一念我们收集来的网友们对于这个理想伴侣的一些定义啊。有一个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气质很重要。我觉得我的理想伴侣一定得是一个有气质的人，因为气质是一个人家教和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这东西一时半会儿是装不出来的，我深以为意。宝姐姐给我们回复了一句曾经上过热搜的一个话题啊，她说是在宝马上哭还是自行车上笑。我觉得你不是在选理想伴侣，可能你是在选一种生活啊。但是当我们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我们又岂止是选择自己的后半生呢？燕玲说，试错没关系，但是要有纠错的能力，修正错误才是生活的智慧。哎，这个说得好啊。最近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平常用的车载导航，它里边有的时候会说这样的三句话，也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三句话。第一，您行驶的路线好像错误了。第二，您是否要掉头。第三，请您在前方适当处掉头。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很准确的隐喻呢？有网友这么来形容自己对于理想伴侣的要求啊，他说，我觉得理想伴侣最重要的是两个字，尊重，打心眼里的尊重。我觉得不管两个人从小生长环境如何，家庭条件如何，总会有差异。对于对方和你之间的不同，哪怕是看不上的爱好，都请尊重。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连尊重都做不到啊，那可能这个人是来拉低你的生活质量的，来给你添堵的。大家觉得呢？用户4856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无完人，说得很对啊。在给自己去设定理想伴侣的标准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一个过于贪婪的人。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你生命中任何的得到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啊。找一个最适合的人，而不是完美的人，更何况天底下根本就没有完美的人。有网友说，理想伴侣选一个能看见你的情绪并支持你的人吧，毕竟一个当你崩溃大哭的时候还说着这有什么好哭的的人，真的太令人崩溃了。还有一位网友说的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一条很重要。他说，理想伴侣是那个可以跟你好好吵架的人。在找伴侣的时候，我第一位考虑的是吵完架能够真正的翻篇儿。我曾经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伴侣，我们从校园恋爱开始，一路走到谈婚论嫁。这期间我们从来没有爆发过争吵，并以此为傲， 可是两个人相处不可能一直没有矛盾和争吵。当我们有过第一次激烈的争执之后，他提出了分手，理由是觉得我们完美的感情已经破碎了，无法再回到最初。后来我也还有过几段恋情，都很难处理好吵架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好的感情不是不吵架，而是吵完了能够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让吵架翻篇儿，这样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吧。最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啊，他说能够吵架的夫妻还是很爱的夫妻，听上去让人有点细思极恐。如果一对夫妻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那这段感情，这段关系得多冷啊。以上这些所谓过来人的经验，希望可以作为我们在选择伴侣时的重要的参考意见，但是呢，他们也仅仅是参考吧。对于未来的另一半，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呢？你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这一切都只能通过你自身的经历、体验、总结、沉淀，去慢慢的明确，慢慢的清晰。关键是你要大胆的去爱啊，你要大胆的去认识新的人，去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如果你每天在家里做一个沙发土豆，那可能你对于自己理想伴侣的勾勒还是会那样的模糊。理想伴侣的答案也许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晰，也许未来也还会不断的变化，但是我相信只有通过你自己的实践得来的理想伴侣的标准才是最适合你的择偶的条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你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人。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 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大咖来了！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